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的广播节目。在我们的节目中，您可以听到我们的听友网友给我们发送来生活中各种各样遇到的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情感问题、伴侣关系问题。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公众号中了解很多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和我们交流的、向我们来咨询情感问题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每天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都会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孙岩好。 这个时间呢，大庆老师会和我们各位听友和网友一起来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哈，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在节目中、在我们的微信中、在我的新浪微博中，大家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有一位啊问到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哈，他说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这问题啊可能有点大，但是呢我就挺想知道的，这个结婚前和结婚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个结婚前啊，很多人都说两个人关系挺好的，过得也不错。你比如说吧，我的这个男朋友吧，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呢。结婚前，现在他对我挺好，追我呢也都对我很主动。可是很多人都告诉我说，结婚以后他可就不是这样了。我想问一下，这婚前和婚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我得做点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啊？ 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问的一点也不大。他是在担心自己的未来。不是问婚前婚后有多大的差别，而是担心自己婚后再也得不到这个男朋友的主动，男朋友对他的这份好或者这种频率啊、这种热情、这种温度不像结婚之前了。我觉得他是担心这个。 有可能哈。 对。 但是确实婚前和婚后是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我们知道婚前和婚后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想那些干嘛，还没来呢，对吧？我不去想。那么大庆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婚前婚后有生活会有不同、心理有不同、情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些心理准备，我们再步入婚姻呢？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心理准备的问题啊。其实像这位女士她已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证明她对未来生活即使有点跟现在不一样，她也有心理准备了啊。这个心理准备是有的。其实我想更多的是做一些，大家应该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应该谈一谈，我们婚后我们的关系应该如何的这种相处， 然后婚后我们如何处理工作跟家庭生活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婚后如何处理我们两人的关系跟老一代的关系，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啊，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如何处理这种家庭教育啊，或者是跟老年人的这种教育观念不一致这样的问题。 嗯， 我就想能把婚后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前在结婚之前大家都能够有一些探讨，做一下建设性的这种解决的这种商讨，让大家每个人心里呢对这种问题的这种预期，哎，都自己都有一个度在里头， 嗯， 等问题真的来的时候就不至于火冒三丈，或者觉得婚姻怎么变得这么成坟墓了呀，然后指责对方啊，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那么男人和女人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哈。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位男士的答案。 嗯， 这个男士呢，他是这样说，他说这个，你问他婚前和婚后，他这个什么时间更幸福？他说那当然婚前啊，婚前自己还是个男生。男孩他享受的是那份爱情，追求哪怕是追求女朋友那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儿。但是婚后呢，他认为所谓的不幸福是因为这个不幸福，当然也打了引号啊，我们是在比对嘛，我们是在比对婚前和婚后的不同。他是觉得婚前是那么单纯的在享受这份感情，但是婚后就沉甸甸了，你要背负责任， 对 家庭的责任，双方的老人，对方已经是你的妻子，你可能很快还有孩子。婚后的男人他可能会觉得，嗯，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是一个家的一个顶梁柱， 对， 他可能也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问问婚后的女人，当然有一些婚后假如在婚姻中情感质量并不高的一些女人们，她可能会觉得婚后不幸福，没有婚前被人追求的时候那么开心哈，但是也有一些女人进入婚姻以后，她会觉得内心更稳定了，就是她会觉得，哎呀，我更踏实了，我是她的妻子，我是孩子的妈妈，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我是一个，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 角色， 家庭角色，就是她也会觉得心里有稳定和幸福的感觉。的确婚前和婚后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每个人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个差异在哪儿呢， 嗯， 就是刚才孙岩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婚前跟婚后最大的差异在哪儿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婚前我们都是可以是各自去面对一些问题， 嗯， 但是婚后老的问题都必须是我们共同去面对的， 嗯， 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差别。 嗯， 你像在婚前我们各自去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可以有些问题不需要对方去负责任， 嗯 啊，所以他不关心我呀或不为我出力啊这都无所谓啊，因为我们还是独立的。但是婚后呢，我们成为一个家庭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老公的支持，我就需要老婆的这种支持，但如果他不给的话 OK 这个问题就有冲突了，就会产生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婚后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那这些共同的面对的问题如果不想让它成为麻烦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啊，男人和女人，老公和老婆，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怎么去看待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 嗯， 之前我们就是男朋友女朋友，但婚后那真的就是老公老婆，是两个人三条腿走路了。之前我们是两个人各自用各自的腿走路，是四条腿， 嗯， 但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人三条腿走路，所以这个时候面对一些问题大家必须是共同协商啊，共同来做，你不能只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什么，你也不能只要求自己为对方做什么，而是两个人在某些事情上必须是共同来做。 嗯， 这样有了这样的观念，我觉得就是婚后即使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但是还是可以解决的。 嗯， 这样的感受就不会太差。 你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的哈。就是婚后如果我们能和对方在一起，我们觉得生活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们两个人一起要过生活，两个人一起要面对问题，我们俩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俩面对比如说老人的问题啊，孩子的问题啊，家庭财产的问题啊，两个人健康的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那我们两个人都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 对 啊，这个一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能有这个心态，其实日子过得差不到哪儿去，因为你会觉得两个人的力量终比一个人要大，两个人的智慧也终比一个人要多。嗯，倘若在结婚以后我们还是那种 我们对对方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啊，小心眼啊，防备啊，那可能日子会过得很差。他真的不像那个谈恋爱的时候了，是吧？ 虽然刚才说的一个提醒我了，就像两个人比如说出现争吵， 嗯， 我觉得婚前跟婚后的差异就在在婚前我是男朋友女朋友，尤其我是女朋友， 嗯， 我可以耍小性子，我可以使脾气，我可以两个月啊、两周啊，别两个月了，两周一周我不理他，哎，我让他去来追我没有问题，哎，因为我们还是朋友关系。 对。 但是如果结了婚了，我就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两个人的问题冲突，就是最不明智、最不聪明的了。 嗯。 那最不有利于这个问题解决。 嗯。 啊，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让就是老公不喜欢，让老公的家庭也不喜欢。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婚后就要转变一下了。 嗯， 我们不能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了，而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用压制对方、这个束缚对方，或者是向对方发火这样的方式来去战胜对方，来解决问题。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婚前婚后哈，那我们听友和网友，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们，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婚前和婚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你们和你们的伴侣婚前是怎样的，婚后是怎样的，可以告诉我们，可以给我留言。当然情感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正在播出。 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给我们留下来的问题哈。有一位呢是问到说，这个女生问我们，说我的男朋友属于那种特别敏感的，特别爱吃醋的，特别粘人的，但是对我挺好的。就是比如说，我要跟他说，哎，晚上我今天要和同学去聚会，他呢就能在晚上给我打好几个电话，其实就是想探听一下我和谁在一起呗，和男生还是和女生啊。有的时候啊，他可能会不放心让我什么给他自拍一下啊，或者他用视频给我跟我通话啊，就是想看看我在哪儿，我在干嘛。他真的是很敏感，而且如果一旦他觉得有一些地方他不开心，他就会吃醋。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有一个男生是我的男同事，站在旁边跟我说事儿，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可能顺带就说了几句非工作的事儿。此刻我的男友打来电话，那么我呢就想结束和男同事的对话，专心的来听男朋友的电话，我就对我男友说，你稍等一下。这时候我就继续了和男同事之间刚才的对话，其实就那么两三句，说到的是我们公司附近新开的一家小吃店，他说那行，什么时候咱们都去尝尝吧。我说好。这个在公司同事之间对话非常正常，可是我的男朋友就吃醋了，他认为是别人在约我。我对他说没那么回事儿，公司呢如果大家出去吃午餐，是一家新的店，一定是很多人一起去的。 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男朋友太敏感了，让我觉得挺累的。我们在一起一年半了，我总是要哄着他，其实他还比我大一岁多呢，但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就像是一个大宝宝，或者说就是一个巨婴，不断的对我哄，该怎么办呢？ 听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的行为确实表现得很敏感啊，然后还用一些方式巧妙的是吧， 很孩子气哈。 对对对，有一点。 你给我发个视频吧，对吧，那个我现在这个可以跟你这个有个视频的通信哈，然后看看你在干嘛哈。 表面上还是想跟你沟通，其实是想看看 你在干嘛。 在干嘛， 对， 这个小心眼 儿。对对对，真的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像一个孩子气。他当然没跟我们说这个男朋友的年龄， 比他大一岁， 但两个人都工作了嘛。对，两个人都已经开始工作了，入职了，再怎么样也是二十多岁了。 对， 再怎么样也真的不能完全是孩子了。 其实我这应该是深深的源于我觉得这个男生他的这种心理的不安全感， 然后他对感情，对你们之间那种感情的不自信，对他自己的深深的不自信。 嗯， 他不相信自己有魅力，能够留住你，能够让你们的感情发展的很好，他不自信，自卑。 嗯， 然后他心里的这种，我觉得这份不安全感来源于哪儿呢？我觉得可以和你的男友聊一聊，看看他的这种成长的经历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他心里有创伤，导致了他特别害怕这种亲密关系受到损伤，受到侵害。 嗯， 怕失去一个人，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好像是牢固或者确保自己的这种感情地位的这种稳固。 嗯。 其实你也可以告诉他，这样的方式反而会伤害到你两个人的感情。 嗯嗯，对，确实是哈。那么，吃醋哈，其实在恋人关系中，在情感关系中，那个适度的吃醋 是件好事， 是有意思的事儿，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怎么吃这个醋才叫适度呢？怎么吃这个醋就过分了呢？大庆老师， 哎呀，这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哈。其实我想想我自己。比如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女朋友跟别的男生多说两句话，或者是自己也会心里也会特别不舒服。 嗯， 这有的一开始年轻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来啊，会询问一下怎么样。但后来就像说的，这种适度的这种吃醋，哪怕你去表现一下，对方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然后也会觉得你看，虽然有点小家子气，但证明他确实是喜欢我、在乎我的。 嗯， 是吧？ 嗯， 这种我觉得是可以。但是如果发展到，比如说对他处处都担心， 嗯 啊，你今天跟谁出去啊？然后几点回来啊？ 嗯， 然后你们都有什么呀？都有什么人呢？然后你拍个照片给我呀， 嗯， 然后或者录段视频给我呀，或者是哎，你看你是跟李姐一块出去的对吧？你把李姐电话告诉我，然后我跟他聊两句。我觉得这种就有点控制对方了， 嗯， 这种吃醋就大大的要不得了， 嗯嗯， 不仅伤害对方，而且也伤害自己， 对。那个小小的吃醋呢，那真是两个人之间恋爱的调料， 对， 调味品。然后就像我们知道，有一些菜是点那么一点点醋进去，那个味道一下子就好香，是吧？ 对， 就很有味道嘛，对不对？啊，哎呀，说到现在又馋了。但是如果像这个大庆老师所说的那样哈，这个醋吃醋变成了控制，那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就我觉得，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男人还是女人，哪怕是老夫老妻，我们适度的吃一点点醋，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故意的吃一点点醋， 故意让对方吃醋 啊，对， 都可以， 都可以。就是点到为止，那是能让我们的感情更好。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桥段，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有很多这种体会。我们会这个跟对方半撒娇的这个吃吃醋啊，或者让对方吃点醋啊，哎，让对方稍稍着一点 小 急，哎，对，那个都是让两个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个，在感情里边就是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吃醋让对方已经到，哎呀，天哪！这个怎么办？ 控制是一种束缚。 哎，对， 这 个很别扭。 一个度，这个度呢，一是说刚才这种吃醋的度，二就是一个时间的度。 嗯， 啊，时间久了，我觉得就是吃醋的那一方肯定会受不了的。 嗯， 啊，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孙岩说的那句话，你要会哄对方。 嗯， 或者说你要把对方对你的这种醋意，然后你的理解，然后去传递给他。 嗯嗯嗯， 哎，这样他知道，哎，我吃醋了，然后你也知道我吃醋了，而且你会更积极的看待我这种吃醋，哎，那样他的这种心理压力就会小一点。 嗯， 如果说他把醋意传递给你了，然后你置若罔闻，你在他面前只字不提，反而在朋友面前炫耀，那在他看来就是你没有理解我，然后你没有知道我为什么吃醋，我是多么看重你，你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适当的要去反馈给他。 嗯，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对方为我们而吃醋的时候，我们接受到了这个信息，其实我们应该告诉对方，就是我知道你吃醋了。 对， 是吧？ 一定要把你自己知道了， 嗯， 而且就是感受到了对方，让你自己知道对方在为你吃醋这个事情，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体会，然后传递给对方。 嗯， 这样两个人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啊， 要不然的话他这边吃醋，然后你自己在这边暗暗自喜，然后双方之间没有交流，那他会越来越吃醋，而且会吃醋的会可能会更邪乎。 嗯 啊，因为他不知道你理解没理解他啊，而且还会觉得 你没反馈给他，会觉得你忽视他了， 嗯， 所以就会产生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对方的这种醋意， 嗯， 啊，自己能体验到了，那重要的还要传递给他，我是怎么体验的， 嗯， 啊，我是怎么感受的，告诉对方， 嗯， 这个很重要，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下面还有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这位是一位女士，她说，男朋友跟我谈了不到一年的恋爱，我们现在考虑结婚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父母让他和我要做一个婚前协议，我心里挺不能接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非要做这个婚前协议，他家里可能比我家里家境略好一点儿，而且呢他父母呢大概提前也给他买了车，房呢是这样的，他们家人有房子，我也没打算把我的名字加在里面，而且房子呢也是他父母名下的，那么我觉得这跟我们也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只是住在那儿。可就是这样，他父母还是要让他做一个婚前协议，他呢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反正我现在心里不太痛快，但是我又不想表现的不大方，我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嗯，婚前协议， 嗯， 他没说这个协议具体的内容哈，想想应该是更多是涉及 财 产， 应该和财产有关的吧，是不是？ 对对对，其实我刚才听他说，比如车已经买了， 嗯， 然后在他名下，房子也在父母的名下，其实这做不做婚前协议，我觉得在法律上都是严重的。 嗯嗯， 而且现在婚姻法，新的婚姻法规定，就是只要是婚前财产，这都是各自的。 嗯， 包括说，假如说父母就是给你们掏钱贷款买房一样， 嗯， 这前期的这部分呢，还这部分房子的就贷款的钱， 嗯， 这部房子的产权也是归父母的， 嗯， 只有后期你们自己共同还的那部分， 嗯， 才是你们两个人怎么样的，这法律规定的很明确。当然，就是如果说他父母想做这样一个协议，而且你就再这么看，我觉得无伤你们大概的这个情感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可能最重要的是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 嗯，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理解，就是这是他父母的意见， 嗯嗯， 不是你男友的意见，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嗯， 对吧？这也就说明你男友还是和你是同一个阵营的，只不过他同时还作为他父母的儿子，要履行他父母的一个意愿或者想法， 嗯 啊。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去理解一下你男友， 嗯， 更重要看你两个人的这种感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婚后重要的是你两个人过日子， 对， 跟这个房子、车子、跟之前的财产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所以他没有提到的是，这个男朋友在跟自己谈这件事情的时候，男朋友的 态 度是什么？ 对， 男朋友如果说，哎，咱们做个婚前协议吧，我爸妈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是这个意思。那你可以问问你的男朋友，就是，哎，为什么呀？就是打算怎么做这个协议啊？嗯，协议的内容是什么？主要就是房子、车这些财产是吗？老人家有什么担心的？你顺带也可以问问，你也有这样一些担心吗？有这样一些顾虑吗？是吧？你会怎么看待婚前财产公证或者婚前协议呢？是吧？你可以问呢。 对。 那你可以了解啊。如果你的男朋友说，哎呀，我爸我妈是这意思，我真没这意思，你就这个让我爸我妈高兴一下，你就顺着我爸我妈这意思吧，是吧？ 对， 那么又是一种态度，就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你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大多数人在遇到对方提出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舒服。 对， 因为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没想要算计你，你怎么就已经预先觉得我可能，或者你预先就要防备我要算计你了哈？ 对， 反正心里边都会有一点不舒服。 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也会考虑到，反正我心里没什么鬼，我和你在一起我也没有图这些，我图的是一份你这个人和我们之间的感情，签了就签了吧。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哈，所以我们在觉得，假如你要和对方签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或者婚前财产公证的时候，你要做这些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先和对方有交流的。 对， 是吧？ 对。 嗯， 其实像婚前财产协议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近些年的一个新兴的事物。像过去咱们的这个父辈什么的，他们是不会签这些东西的， 对 吧？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从积极的角度来想。 嗯 啊， 这个婚姻它是不是一种协议啊？ 嗯， 其实在某种婚姻也是一纸协议， 嗯， 对吧？只不过这个婚姻呢，没有把这个具体的内容、责权利像法律文书一样写的那么清楚， 嗯。 但是婚前协议呢，就是这种协议可能要把这你的责权利啊，各个方面写的特别清楚， 嗯。 其实从更积极的角度、更大的角度来讲，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嗯 啊，这也是。我觉得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 嗯， 当然这个在我们传统的这种观念当中，对于感情来说是很难就是一时接受的，因为我这个人都是准备跟你生活一辈子了， 嗯， 然后你这样做的时候显得有点斤斤计较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放大一点，更用更开放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跟婚姻一样， 对， 都是协议， 对， 只不过我们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 对， 然后真的如果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保障，因为协议本身就是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的。 嗯， 对吧？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各位，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这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思语诗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也有情感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诗，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和我们节目来互动。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T 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杨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时。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各位在我们节目中提出的一些情感问题。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这个老婆呢这个快生了。老婆快生了呢，那我爸我妈就说老婆坐月子要回我们家。说这是我们家老家的风俗，而且呢我妈都准备好了，她一定要在家照顾我老婆。我老婆呢非要回娘家，她爸她妈特别是她妈也挺强调的，说这个应该女儿生孩子的时候是亲妈在旁边照顾，我们两家呢不在一起，回我们家我们大概有5-6个小时的车程，回他父母那儿大概呢有7-8个小时的车程。其实呢我当然是希望他回我们家了，因为我特别希望我爸我妈哈这个能头一个抱上孙子哈，然后我都能想象出我爸我妈那高兴劲儿。但是呢人家的爹妈说的也有道理啊，最主要的是我老婆特想回到娘家去。我老婆一直就对我说她想回到娘家她说此刻她特别需要她妈。所以我就想问你们哈，该怎么办呢？这孩子还没出生呢，我就已经感觉到为难了。这时候要是生宝宝，把两家老人弄到一起，好像也不太合适哈。 嗯，不过我觉得值得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出双方老人在他生完孩子之后都会支持他， 嗯， 都会为他提供良好的环境。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让许多人都羡慕的哈。至少是双方老人都在争先恐后的抢这个资格啊，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你要说这个真的是去这个婆婆家的话，肯定让自己的这个妈妈爸爸不高兴，你要是回娘家呢，婆婆这边碍于风俗啊什么也会不高兴啊。 嗯， 所以我脑里想其实最折中的办法， 嗯， 那就是比如说把两个老人都放到一起， 嗯， 啊，我说也可以，比如就你可以回娘家， 嗯， 然后呢，这个把你婆婆接过来，然后你要是去婆家呢，把你父母接过来， 嗯， 然后呢，即使不住在一个屋檐下，在外头租一间房啊，怎么样呢？然后白天可以过来看一看， 嗯， 照顾一下，然后双方老人排个班，轮流一下，这看着是挺理性的哈， 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哈？ 对，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对，这个两个人之间啊，就是这样，我觉得会处理好多有矛盾的地方。 对， 是吧？ 对，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生孩子到底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坐月子？将来还会有这个过春节，这次是回你妈家还是回我妈家呀？ 对， 对吧？孩子是跟姥姥多待一会儿啊，还是跟奶奶多待一会儿啊？ 对， 是吧？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是这样？大庆老师就是。 无数次的处理这种矛盾。 对， 这也是考验两个人有智慧的时候。 对， 是吧？ 其实现在想一想，就是听刚才这个听友说，其实他们的家现在不在婆家，也不在娘家 啊，好像他们俩在中间。 对对对， 你要回婆家五六个小时，回娘家七八个小时。嗯， 其实就想，那当未来老婆生孩子是在哪儿？ 嗯， 我觉得不可能是老婆生完孩子，然后你再回婆家或者回娘家。 那可能是 这个对女人来说 不太那个什么。 无论是对女人还是对孩子来说，都不太现实，也不太安全，或者不太。 嗯，那就看起来是要到当地去生了，但是也不知道他们围产保健在哪儿做的。 对对对，这 都 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啊，对， 都会受限制。其实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去说服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婆婆，你这个老丈人丈母娘，都可以从这个角度上的。 嗯， 他的这些关系我都在现在所在的城市。 嗯， 啊，你不可能 让，就包括医疗条件哪里更好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于他来说，对于宝宝的这个健康更有保证啊，对于产妇生产的时候更平安啊。 对， 哎，这些都考虑进去。 对， 对吧？ 我们在尊重风俗的前提下，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健健康康的孙子孙女， 嗯， 一个孩子，然后儿媳妇儿， 嗯， 自己的媳妇儿身体会更好，不受伤害。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说服大家会更好。 对对对，好，谢谢大庆老师。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女生啊，她说，别人啊，我们这儿，这又是说到了风俗哈， 嗯， 有一个习俗，就是女生如果第一次到男朋友家上门，男朋友的父母会给女孩子，包红包。而且呢会有一些礼物，基本上算是一个定情吧，尽管这个礼物有些可能并不是很贵重。那么我第一次到我男朋友家里去，他父母什么都没有给我。后来呢，男朋友的妈妈过生日，我并不知道要买什么，所以呢男朋友就陪我一同去买。当时啊，这个买礼物的时候啊，我们还有了一点点矛盾。有了一些矛盾之后呢，就是到底应该买一个什么东西。我呢是觉得也不用买太贵重的，买一些老人家适合的就好。他看中的是另外一样东西，我觉得不太合适，我们为这个就吵起来了。但是我是很用心的对待他父母，我觉得他和他父母都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可是我把礼物拿到了他们家，我觉得他妈妈连看都没有兴趣看，就摆放在了一边。当时让我觉得他妈妈对我好像不足够重视。这件事情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现在呢我们都已经要考虑到结婚了。可是呢每一次去他们家，我觉得他父母好像都不大能够懂得尊重我的意见。结婚这件事情是我要结婚，可是他爸他妈商量起事情来只对他商量，根本没有我参与意见的机会，或者他们根本不愿意和我商量一些事情，包括在哪家酒店呀，请什么样的人呐，用什么菜式啊等等这些。我现在觉得不太想结婚了，因为我挺害怕的，会不会将来进入婚姻之后都是他们一家说了算，我是得不到尊重的那个人呢？啊， 我刚才听的时候还真是越听越有一点这个意味， 有点这意思啊。 我但一开始说到这个风俗的时候，后期我也在想，这个风俗是不是他们这边这个男尊女卑的这种风俗太严重了。 哦， 确实感觉到好像在这个所有做的这些过程当中，这个男朋友这方的父母确实没有给这个女朋友机会倾听他的意见，了解他的想法啊，更别说让他去做主做一些事情了。所以这种被人忽视掉的这样一种感觉肯定是很难受的，会觉得让他对未来有所担心。真的过了门之后，对吧，如果这个老公和他的父母都站在一边，然后把我远远的当成一个外人来看，这样我们的婚姻肯定会过得不幸福。 嗯， 因为不被他父母所祝福或者不被他父母所重视，这肯定是会不幸福的。 嗯， 所以我在想，应该还是应该仔细去了解了解这个其中到底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嗯， 比如说好的方面想，那可能他父母就觉得我们男方来操办婚礼，所以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不希望你这个女方费太多的心啊，积极的想。 嗯， 那可能你这种不参与也就算了。 嗯， 啊，也可以理解。 嗯， 然后还有呢，我就 你要再了解一下，就是你男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态度，因为从你的表述来中没有看出来，一直都是在说他的你男朋友的父母是什么样的这个态度，什么样的行为表现，但没有看出你男朋友对他父母对你这样的这种表现有什么样的态度和意见。 嗯， 我觉得这个你需要去了解一下。 对对对，啊，这个有些地方啊，可能有些地域就是这样的啊，有一些这个确实是对女生不够重视，对女生的意见也不够重视。如果你的地方可能就有这种风俗的话，你又找了这个地方的一个男朋友，那么你确实是在这个风俗当中的，是吧？当然如果你很不舒服的话，我希望的是我们期待的是你的男朋友还不会像父母那一辈那样这个这么看重男尊女卑，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你和男朋友在接触在恋爱的过程中其实也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体会体现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那个地方并不是这样，而他们家就是这样的，那你问问你自己，今天不问你的意见，将来也不会问你的意见。就是说你可能一直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就是对方的父母可能就会觉得我们干嘛要问你的意见啊， 对呀， 那这是我们家儿子的事儿啊， 对， 可能是这样的，你可能一直要有这样一个待遇，那你能不能接受？ 对，一个边缘的状态，一个被忽视的状态，你自己能不能认可，或换一句话觉得你认可了，但是你心里能够挺多久？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其实婚前了解这些感受到这些我觉得是好事儿。 对， 一个是你可以有机会和男朋友再交流，另外就是你也有机会做选择， 对， 你到底要不要进入这个状态里，你到底要不要进入这样一个家庭，哈。 对。 有一位女士问我们哈，说结婚纪念日孩子呢已经四岁了，我就挺想把孩子呢放到娘家，因为我们两个人啊好久都没有一起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先生说了，我说孩子呢放我妈那儿，咱俩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过个结婚纪念日吧。结果呢他非常不耐烦地说，有啥好过的呀，别闹这事儿了。说完了就没搭理我，就把我晾一边了。我特别的难受，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婚姻在走下坡路，每次都是这样的，我做努力，而他总是觉得我在多事儿，他总是说我戏太多。我想知道这些事儿我做错了吗？那不是应该这样吗？比如说过个结婚纪念日啊，两个人能有机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啊，这不是对两个人有建设性的一件事情吗？那到底男人为什么反感这样的事情呢？难道他觉得婚姻不需要经营吗？所以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我可以非常强烈的肯定的告诉这位女士，你做的一点错都没有。我支持你刚才所说的那些话，确实句句在理。其实这个前两天发生这么事情哈，跟朋友一块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媳妇儿就问另外一个朋友的那这个老公，对，你知道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是哪天吗？然后我这个朋友回来就是，我们天天都是纪念日。因为他确实不记得啊。然后问这个女方的时候呢，你知道你们结婚日是哪天吗？女生真的记得是哪天。 对。 但是女生说，哎，我特别烦。 嗯。 过这些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然后情人节啊这样的日子。这是女生的态度啊，不是男生的态度。其实我想通过这个事情告诉你什么呢，其实不论是男人和女人，他们对待这种节日的态度，首先说个人的这种观念啊、认知方式等等这个影响，对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非常喜欢过，有的人是不喜欢过。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还是应该过。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我们需要在婚姻当中用那些谈恋爱时候那样的一个状态来去经营婚姻，对吧？比如谈恋爱的时候，那男方都会，比如过个情人节啊，肯定会想方设法的约女生出来，对不对？婚姻之后呢，有些男人就不愿意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我的了，就是这个样子了，反正你也跑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是你老公呢，需要去调教一下，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你老公没有答应，无所谓，我觉得这个惊喜你可以去做，即使这一次做完了。 比如他的反应不够强烈，但是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触动。 嗯， 啊，时间久了，他就会意识到， 嗯， 哎，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做的。如果不做的话，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会受到影响。 对，是的，所以啊，那个别着急这样的事情哈，别一次性着急。这个男人和女人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不一样。 好多好多不一样。 对对，那包括这个怎么建设婚姻、经营婚姻，男人和女人的思路也不同。女人是觉得我们俩出去吃顿饭、看个电影，我们在这个在走在外面，孩子不在身边，我们拉拉手，我们说说话。男人是觉得咱俩都老夫老妻了，还至于这样吗？咱做点别的，要不那个我下个月这个我给你多挣点钱，我给你买点啥。 对对对，这还是比较好的老公哈。还有一种，前一阵子我做一个咨询的时候，也是一个妻子来咨询。 嗯， 那天做到最后，他突然说了，哎，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老公给我发了条短信， 哦， 就是微信，说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但是老公什么表示也没有啊，他只是说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哦， 然后女生这个女方她也没想起来。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想没有做什么样的表示啊？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稍微有点紧张，他说：“哎呀，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想想怎么表示这个怎么怎么着的。” 嗯， 她老公，而且她老公又在外地。 嗯， 我说：“你看，你老公既然记着这个日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样的表示，但我说不妨碍你去表示一下。” 嗯， 对吧？你可以比如说给他发个红包啊， 嗯， 对吧？祝我们结婚纪念日快乐呀！虽然你老公没有，但是你可以发呀，对吧？甚至说他们也有孩子，我说你可以孩子一起录个小视频啊，怎么怎么样的？哎，这样让老公去感染老公。 嗯， 哎，这样老公下次再过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不仅记到日子，而且他会也有一些亲密的举动或者热烈的行为来反馈给你，有礼物啊，有这种温馨的语言啊，等等等等。 嗯， 所以说，就像这位女士一样，你老公无动于衷，但是不妨碍，绝对不要阻碍你的行为。 对， 不要因为老公无动于衷，你自己变得也无动于衷了，这样你们的这个婚姻会走下坡路的。 对。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长期市场是广播。 好，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男朋友特别的爱他的猫，是他的宠物，他和猫在一起生活4年的时间了，我呢和他在一起半年的时间了，每次在他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地位不如猫，我呢还挺喜欢猫的，可是总是觉得他对猫比对我更好，他是个比较懒的人，可是猫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给猫铲屎啊，给猫喂饭啊。有一次他出差了，就让我给猫喂一点吃的。我呢就每天去，但是可能他觉得我没有照顾好，他觉得我没有按他的要求给猫喂饭，完了还跟我生气了。我现在心里特别不舒服，我觉得人的地位怎么可以不如猫呢？他对我说我想多了，他说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爱猫。本来我挺喜欢猫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猫在我们俩之间像小三儿。 我突然想起一个电影来，那个《爱情呼叫转移》里是不是也有类似一个桥段？那个男主角喜欢上一个女生，那个女生特别喜欢狗。 哦，是吧？ 对，然后曲颖演的那个女主角嘛， 嗯， 说特别喜欢那个金毛那个狗。然后他说：“你要跟我谈恋爱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要喜欢狗，你要带这个狗是我的儿子哈，你要带它怎么怎么样的。” 嗯， 然后他在曲颖面前就对这个狗表现得很好，但是这个狗呢，你说就是比较活泛嘛。 嗯， 然后有一次曲颖不在，然后这个狗跟他发生那件事情，然后他就有点打狗的那种感觉，但也不是很严重的虐啊，就是稍微语言上也有点，然后动作上也有一点，然后被曲颖看到了，然后两个人就吹了。 嗯嗯， 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自己的朋友特别看重他的这个宠物，而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跟这个宠物的地位有了一个地位差，自己没有放在跟宠，至少没放在跟宠物一个平台上，甚至比宠物感觉还低一点，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是养宠物的，大家都知道我养猫咪哈。 嗯、 那么我对养猫咪这个还是深有感触的哈。这个可能是这样的，养宠物养久了的人呢，他们确实把宠物当做了自己身边的一份子，就是当做了自己的，比如说当做孩子， 嗯， 当做亲人， 嗯， 照顾他，宠爱他，嗯、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了。 对 他对他的男朋友养这只猫咪养了4年的时间，可能对猫咪的那种宠爱。可能确实是很多的， 对， 可能也是很在乎的，因为也许在她还没有出现在男朋友生命之前，她的男朋友生命中可能 这只猫咪就是她情感的一个寄托， 对，陪伴她最长时间的一个小生命，对不 对？ 就是这个主人对宠物的感情，当然每个人养宠物不一样，态度不一样， 嗯、 但是大多数养宠物的主人，他对宠物的感情就是很投入。确实是很投入，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爱你呀、啊。 对，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把自己和他养的宠物，我记得前几天节目里有一个也是嫉妒，也是嫉妒男朋友养的猫咪，是好像是说是因为前任留下来的，哦、那个也是挺生气的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些事情都特别介意的话，其实笑一笑就好了。就是真的和他一起，你如果你也爱小动物的话，和他一起去宠爱他的猫咪是挺轻松的一件事。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应该看到，其实一个男人能这样 对待小动物， 其实他的本性，他的性格绝对不是很差的，绝对是很好的， 就是很善良的。 对，他对你也绝对不会差。但是我想就是你觉得这个差异在哪儿呢？我觉得就是女人为什么她照顾猫可以那么细致，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上或者是家庭这种事情上，男人就没有这么细致。 因为他拿猫当一个孩子， 对， 而且他会觉得那个猫是全身心的在依赖他。他养这只猫咪很可能就是从很小就养起的，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对， 这只猫咪还是一个就是弱小动物的时候，弱小可怜委屈的时候，他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把这个猫带大的。 对， 在他的心里边，他就觉得这猫是依赖他的。 对， 所以他就会去照顾。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 我也挺想说什么，大庆老师，我在生活中见过什么呢？比如说男生或者女生，他养了一个动物，一个猫猫或者一个狗狗， 嗯， 当他在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吧，如果对方对这个小动物不喜欢，就是他会觉得有什么感觉，他会觉得就有点那种像带着孩子去嫁人的感觉，就是带着，就是咱们民间所说的那个拖油瓶， 啊， 你知道吧？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哈，我特希望你对我的孩子好点。 对， 你要对我孩子不好呢，我真的觉得，你说咱俩怎么处啊？ 对， 你让我为难啊，对吧？我要是为了你把这个我的小猫小狗，我就这个舍弃了， 抛弃了或者送人了， 我自己心里也说不过去， 对， 对不对？那么，可是呢，我又舍不得你。倘若你能和我一起对我的猫猫或狗狗好一点，那是多圆满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 就许多人会把他的宠物，甚至说的那个极限一点的话，他们会看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嗯， 对吧？是自己的一个外化，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作为他的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跟他的宠物去争宠， 嗯。 那你应该看到他在爱这个宠物的这种爱心上，其实就是他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 他爱你也不会差。 对， 你就是好好的去对待他的这种宠物，肯定会得到他更好的这种爱的行为的。 对对对，就是所以如果你和他一起能够善待他的宠物，和他一块儿去很开心的也享受那份宠物带给你们俩的乐趣，挺好的。我也见过很多恋人小两口一起收养猫猫狗狗，然后他们会觉得诶，像一个小孩子在他们之间一样，他们还没有自己的人类宝宝的时候，他们先学会照顾了动物宝宝。 对， 诶，也是一种学习，而且两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感情也会有很多的连接。 对， 嗯，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男朋友可能真的就没有把你跟他的这个宠物猫做一个对比。 对，你自己做对比了。 自己做对比了， 嗯， 这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障碍。 对，那是最难受的一件事儿，是吧？所以开开心心的和他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爱他我们也得爱他，爱屋及乌嘛。 对，爱屋及乌， 是吧？就是这样了哈。好，今夜思雨时，各位有任何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婆媳关系，各种各样的 情感问题，都可以询问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和大家探讨交流的就是这些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私语时，今夜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是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给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